就不必说了。我们现在都是上了年岁的人了。 是啊。自封也要离开周家， 我是不会敲诈你的。 哎呀，这那 不要冤枉我，我已经想好了，今天晚上我们就走。 可你， 我带四凤离开这里。 混账的东西！ 身苦穷苍泪听平儿 或许父所离父心或 周家父亲， 把大门关上，你哪里也不准去。 山逃亡走，难死身，点着火， 背上东人路上冲，远想东西嘛很想。 常言道，妻子富贵，老爷家的头发也红。四凤啊，可你妈妈来了以后，就把。 你想得到没？你问他。 四凤说：“ 妈，你们就不要逼我了。 哦”哦，是周家的。 事？ 哦，我母亲怕你们一时找不到事情，特地让我送给你们家的一部块钱，要会忍受痛苦，慢慢苦干，才会得到快乐。 你是男人，女人究竟是女人？ 不，你不是个贫。 陈望凤儿， 我也好，明天就明天， 我要你永远不见证。 放心了， 你去睡吧。 什么都不怕，谁也别想阻挡我们。 亲为你 什么到我家？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和…… 别说了。 孩子，妈心里有苦说不出啊。妈，我 对得起你，对得起驸马，我会好好待他的。 就让我一人担待吧。 妈， 你起来，无论生死就不要再见我了。 妈， 走吧。 走，我们走。 的选择，我祝愿你们真心相爱，真爱是永存的。快叫人去找啊！卢贵呢？ 被你辞退了。 卢贵伺候老爷太太。 好，你现在就回府， 谢老爷。 是你的儿媳妇，你认认，叫他爸爸，你也认识认识。 我，你不要以为和四凤同谋，就忘了人伦天性。 人他是 啊，你不该生我。 累俱耳，宁沉咒语向天。

人是我心爱人，不太我有梦不能空，小姐 知道。 心欢喜也放弃，才知道心不一人生不尽，一杯将去不忘旅，我只叫张热滚去送花我所想是人，那是流离的流离，这样想爱是不能够，早知道我的名字没买的一直不知道变做两种嘴，来接着做把你到底无论无论风路飞，千帆地不归人走，王子良意快不及， 他的眼睛瞎了， 是的，像我一样的瞎了， 最后请欣赏尹桂芳演唱的《盘妻锁妻》。